第二课，我登上了长城。上星期日，我和十几个同学一起到八达岭游览了长城。早上6点多钟，吃过早饭，我们就坐汽车出发了。八达岭在北京北边，汽车走了2个多小时，就到了长城脚下。长城从东到西，一共有12000多里长，所以人们又叫它万里长城。远远看去，长城是一道曲曲折折、接连不断的城墙。它是沿着高高低低的山修成的。这道又长又宽的城墙好像一条长龙，非常雄伟。我们沿着台阶一直向上走，路上的游人多极了，有中国人，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。我们每走一段路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，看看山下的风景。这样不知道走了多少路，登上了多少台阶，我觉得有点累了。可是往上一看，前面的路更陡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同学说，看，再往上爬一段就到最高的地方了。于是我又鼓起勇气继续用力向上爬，一会儿就爬到了最高的地方。站在长城上往下看，四面都是高高低低的山。看到这伟大的工程，我就想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修长城流了多少血汗啊。我们在长城上休息了一会儿，照了几张相片，就开始向下走。下山的路上遇见一位从欧洲来的老人，他说今年82岁了，来中国看看长城是他多年的愿望，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。长城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开始修的。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，为了防御北方民族，把原来各国修的一段段的城墙连接起来。人们常说，长城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，真是一点也不错。长城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。我在北京游览过不少名胜古迹，要是有人问我最感兴趣的是哪个地方，我一定回答说长城。 生词：登、礼、道、曲曲折折、接连、断、接连不断、沿着、低、好像、龙、台阶、一直、游人、来自、往、陡、爬、于是、鼓起勇气、 勇气，四面，伟大，功成，血汗，愿望，实现，统一，防御，智慧，力量，一点儿也不，奇迹，八达岭，战国，秦始皇。 阅读孟姜女的故事。为了修万里长城，秦始皇抓了很多穷人去做苦工。孟姜女结婚没几天，她丈夫万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了。万喜良走后一直没有消息。冬天快到了，孟姜女想北方一定很冷，于是连夜为丈夫做棉衣。棉衣做好了，她决定自己送去。但是丈夫在哪里呢？她不知道。不过她相信，只要一直往北走，就能走到长城，也就能找到丈夫了。她不怕山高路远，走了很多天，才走到长城脚下。孟姜女看见做苦工的都在流血流汗的劳动，她拿着棉衣一边走一边问万喜良在哪儿。大家都说不知道。这时走过来一个青年，是和万喜良一块被抓来的。他告诉孟姜女，万喜良来了以后，因为劳动太累，没过多少天就累死了。孟姜女要找万喜良的尸体，大家也都不知道在哪儿。孟姜女坐在长城下大哭起来，连着哭了几天几夜。一天，孟姜女正哭着，忽然轰隆一声，长城倒了一大段，万喜良的尸体露了出来。孟姜女看见死去的丈夫，非常悲痛，也跳进大海死